灰灰暗天，云雾里赤脚踏遍，没有尽头，再抱怨也没人爱。同情心有日变改，沉沦在这个乱世，我独个在仰望，再没期待。要努力活在这时代，一心要跨到我未来，能洗去心中悲哀，替我解开。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，祈求天使爱苦海内救灾，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，你再也不要怕，幸福够照耀万人。暗灯，凝望你两眼，望见没有乐园，闭上眼也未能笑。孩童心有日变改，同行在这个乱世，我共你在仰望，继续期待。要努力活在这时代，一心要跨到我未来。能洗去心中悲哀，替我解开。原来相信爱等于再喝彩，原来相信爱心中渐化开，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，再痛也不要怕，以泪水灌溉。齐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，祈求天使爱海内救灾，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，你再也不要怕，幸福够照耀万人。原来相信爱等于再喝彩，原来相信爱心中渐化开，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，再痛也不要怕，以泪水灌溉。齐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，祈求天使爱困苦中伤口都掩盖，答案是挚爱，再苦再痛，幸福够照耀万人。